这是彼岸有花，我是朱棣， 我是宝妮。 那你觉得彼岸真的有花吗？ 你要先相信了才会有啊。 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首诗，是谷川俊太郎的《活着》。现在我活着，所以会觉得口渴，感觉夜缝间的阳光耀眼，或是不经意想起某段旋律，或是突然打了个喷嚏，或是牵着你的手。活着，现在我活着。迷你裙，天象仪，小约翰·史特劳斯，毕卡索，阿尔卑斯山。所以可以与所有的美好相遇，并且可以谨慎拒绝潜藏的邪恶。活着，现在我活着，所以可以哭泣，可以大笑，也可以生气，我是自由的。活着，现在我活着，现在远方有野狗狂吠，现在地球转动着，现在某处有婴儿诞生，现在某地有士兵受伤，现在秋千晃动着，现在正在流逝。活着，现在我活着，鸟儿展翅飞翔，海涛起伏作响，蜗牛匍匐前进，人们相亲相爱，我可以感觉你手心的暖，那就是生命。 我知道这首诗好像在当时日本的311地震吗？就当时其实好像被广为流传，然后也因此激励到很多人。那我想问问看宝妮，你觉得活着对你来说的定义是什么？ 活着的定义应该是，就除了很表面的呼吸、行动着以外，就这种感受心跳的感觉。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你的脑袋还可以思考。然后你还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情绪，然后也可以接受到这个世界或他人给你的爱。这就是活着。 我刚刚听到你对活着的定义，我觉得除了你自己的不断往前之外，还有跟自己的连接，还有跟他人的连接，就是跟他人关系的延续。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也是活着很重要的一环吗？就是活着并不是你就是一滩会呼吸的肉，然后在那里自己一直呼吸着。我觉得活着也是关于关系，关于爱，也关于自己的思考和成长。 其实放关于网络上或者是书店，有好多在探讨就是生活活着的书籍。 你说怎么好好活着之类的概念吗？ 对，就是如何感受你正在生活着。 对，这让我想到一件事，你知道正念是什么吗？就是它的英文叫做 mindfulness， 就是我们要活在当下，然后感受当下。然后因为朱棣这学期就修了一门正念的课，然后我们的作业就是每天要练习正念。所谓练习正念，就是我们要感受，然后觉察当下自己，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身体感受，就是身体扫描，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对于自己跟他人的关系，还有自己跟自己的连接。 所以是借由冥想的方式来逐一审核吗？ 冥想是正念的一个方式，但其实正念这件事情不一定要透过冥想来实践。觉得正念其实是可以透过各种形式来实践，包含走路啊，或是你在喝水，就有很多喝水正念。然后运动的时候你也可以试着练习正念。就是正念其实就是要让你非常专注于当下，就是非常专注在呼吸这件事情上面， 专注于呼吸。所以说是一边思考然后一边呼吸的概念。 对，其实他比较希望我们是可以让自己进入放空的状态，但他也不会要求你一定要脑袋一片空白。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什么，那你也就让他想起，但是他希望你可以透过专注于呼吸，然后更觉察自己当下的状态。 所以正念这样子的概念有影响到朱棣就对于好好活着这一件事情的态度吗？ 有耶、欸，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活得有点糊里糊涂，就是当然我也是会思考，我也是我就是我能保证的是我不是一滩呼吸的肉，但我会觉得我很没有系统性的活着，就是我很没有 逻辑架构， 对，我就只是东飘一下，然后西闪一下，就是可能一下闪过什么念头，然后一下觉得，欸，我应该要干嘛啊，或怎么样，可是我没有真正回到自己身上，我没有把那个重心回到自己身上的感觉。 所以这样子练习下来，朱棣有觉得自己有好好活着吗？ 我也不敢说自己有好好活着，可是我觉得在练习的时候，我会练习完我会有平静的感觉，我觉得也许那个平静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刚刚至少很认真的活了那十五分钟，就是我进行正念的十五分钟。对， 朱棣要分享看看你会怎么样用具体的行动来执行正念。 我其实有试过各种方式的正念，但我也要跟听众说，就是正念其实并非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瑜伽冥想这样子的正念，也有各种形式的正念，然后我也自己就发明了各种不同的正念，就像喝酒正念，好像本来就存在了，可是我就想说既然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正念，那我就在干嘛的时候都来一下正念，然后就可能我在喝酒的时候，然后我也要品酒啊，就想说好，那我现在要望着我手中这杯酒，然后我要把它放入我的口中，我要感受它的触感，然后感受这个酒带来的层次是什么，然后感受到那个酒精怎么样，就是不是侵蚀啊，就是怎么样蔓延，然后开始在我身上起作用。 所以你有在执行这件事情？ 我有尝试要执行，但我后来都有点牛饮。 太好喝了。 对，所以最后都会执行失败，但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那不知道宝妮，你有没有什么让你好好活着的小方针？ 有，就我觉得在我觉得人生到了一个坎的时候，我也很难具体说那个坎会在什么年纪出现， 对 对，但是就会在某一个重大突变，可能人生中或关系中有一些改变时，对，你就会意识到说你好像要好好活着，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大概在去年的年底就是冲进我的生命里，就是有点像是如果用图像化来形容，就会是那种有点点子然后打到我的头，对， 可以理解。 然后呢我就很努力的想要找出一些具体行动，然后真的是用这些行动定义好好活着，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蛮需要规律规则的人，然后像你刚才讲的就要有逻辑架构的好好活着嘛， 对， 所以说我后来发现好像我蛮在乎身心灵三方面都要俱全， 你要一个三位一体状态吗？ 太宗教学了吧。对，可是因为我觉得就一个全人，完整的人他就是身然后心还有他的灵魂， 对， 都是在一个饱满的状态，那三方面都饱满的，那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幸福快乐的， 对， 因为我去年也是身体发生了一些巨变，就我的身体一直都没有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就我好像常常忧郁，对，但我发现到我忧郁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跟我身体没有很熟， 对，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生病， 对对对，我会觉得莫名其妙觉得身体好像有点羸弱的感觉， 对，然后加上女生可能每个月都有生理期，然后更会影响到就是我对于自己身体是有一种陌生感的，我真的不懂自己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痛苦，所以说我觉得我初步的想要了解自己，我是用身体的方式去了解，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常常在做自我觉察了，对，所以我觉得在心上面我觉得他们是不无时不刻在被充电饱满的，但身跟灵好像因为灵又很 抽象， 对， 所以说灵可能放在最后面、嗯、那我就想说好，可以从身体开始， 嗯， 哦，那我就会从去年开始我就有一些规律的就是认识身体的行动， 嗯，例如怎么样的行动， 像什么样的行动，就我会告诉自己我每一周都要有一个运动时间、 uh-huh. 对对对，也不算一个运动时间，是我每一天都要运动、 嗯、 但那运动的强度可能不一样、 嗯、 有的时候是走路、 嗯 嗯、因为走路可以帮助我就是聆听自己的声音之外，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聆听城市的心跳声， 哇，对 对，所以我就很喜欢走路这个运动、 嗯、 虽然它强度超低， 嗯 嗯、 其实走路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就比起跑步什么的、嗯、后来就很多人证实说，因为很多人减肥然后对觉得要跑步或什么，其实走路是一个最容易实践然后效果也最好的运动， 嗯，走路是我没有办法就是空出一个时间好好运动的时候它的替代方案， 嗯， 所以我一个礼拜大概有3天的时间都是一直在走路， 嗯， 哦、嗯，像我现在每一天我就固定礼拜一跟礼拜四会从古亭走到台北车站， 哦， 就走。 那、欸、听众会不会去那边巧遇你啊？ 捕捉宝妮， 集中定位。 嗯，然后如果可以空出完整的时段运动的话，我就会做瑜伽， 嗯，嗯 会用睡前。做瑜伽、 睡前瑜伽、 嗯、然后会有一个上午是做空瑜、 嗯、 空中瑜伽、 嗯、 对，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会慢跑或者是跟，因为我是老师嘛、 嗯、 所以我觉得跟小朋友还有我的同事一起去爬山， 哦， 对 对 对, 对， 那也是一个建立关系很好的机会， 嗯，然后除了运动之外我觉得吃进去跟喝进去的东西都很重要， 对对， 所以说我现在也都是很在乎我自己吃什么，我都吃原型食物、嗯、然后自己煮， 厨娘耶、欸， 但其实没有到很好吃，因为它非常清淡啊，就 我有跟小朋友分享，然后小朋友就会发现到就是啊，就是宝妮的口味也太清爽了吧，你可以再加多一点盐或黑胡椒吗？ 嗯， 但因为我发现到我没有办法吃太重口味的食物， 你说你本身的身体没办法，还是你就不喜欢？ 就我发现到我没有很喜欢，就我以前就是一直在吃外食嘛， 嗯， 然后吃重口味的炸物烤物、嗯、然后我就觉得我身体有一点干干的， 哦， 嗯，那干干的同时又觉得我看起来又是水水肿肿的，哦、嗯，那后来才发现到说，因为我就吃了太多盐巴了， 嗯， 嗯，然后过多的调味料， 嗯， 所以说我就觉得我的味觉变成迟钝之外，就我的身体也一直处在一个没有很轻盈的状态、 嗯， 很难具象呈现，就是我会觉得我的身体有点虚胖吗？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会觉得你的营养好像一直没有被善加利用在身体上， 对，我身体没有很踏实啦， 嗯，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就会让自己已经维持了2-3个月了吧，都是吃原型食物、嗯、然后我每天都会喝3000cc 的水， 哇，那你觉得在生就是这样子进行完之后，你有感受到它跟它有怎么改善你活着的状态吗？ 有啊，我觉得就是我活得很轻盈、 哦、 就我以前可能会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病痛、 嗯、 然后生理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不舒服、 嗯 嗯、然后或者是说身体莫名其妙的病痛会影响到我的情绪起伏、 嗯、 但是我觉得当我的身体状态是平稳的，我的心情也随之稳定很多。 那你觉得如果说新的部分呢， 新的话是我一直以来都有在执行，而且是长时间在执行、嗯、像是、一直有跟朱迪分享的6分钟日记、 嗯、 其实6分钟日记它我的核心概念也是正念、 嗯、 对，它一早起床你就会感恩3件事情，你睁眼的时候你就要睁就是讲3件你很值得感谢的事、 嗯、 感谢万物人事物都可以，对，然后还会有立定今天要美好的方法，就是如何让一天变得很美好的方法。 嗯、哦，有，你之前有跟我说过。 对啊，然后结束的时候，你在一天结束，你再回顾一下你这一天3个很美好的 moment， 很美好的时刻。 有，就因为之前宝妮有跟我说过，他会一直以来都做的这件事、 嗯， 然后我就在我床边真的放了一本笔记本，想说好，我以后要醒来就开始写我的6分钟日记。但我到现在我还 没动吗？ 我有动了大概2天。 OK， 我好诚实哦，自首自首。 对，一个习惯要养成至少要21天，所以请你加油。 OK， 嗯，因为像我自己没有办法动笔写，有的时候你可能赖床，然后起床很赶， 嗯， 那我就会用手机打。 哦， 达那三件事、 哦、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因为你至少一早起来你就先感受美好的能量、嗯、这蛮重要的，你就会觉得哦，一天过得应该会蛮美好的。 对，就不管怎么样你也要给我美好，因为我已经事先感谢你了。 嗯，然后我睡前不是睡前就起床的时候化妆、嗯、我会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告诉自己说今天也会很美好哦。 你说不管怎么样的心情状态， 对，就算我很赶，但我就会告诉自己说会很美好。 好正向、哦、 因为我真的会觉得就是如果没有这一些正面能量就一早就开启我的一天的话、嗯、那我会很厌世，因为其实老实讲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混乱吗？也不是混乱，就很充实。 对，就是很忙， 事情很多， 很忙很累。 嗯，所以说，然后我也可以预期我下班的时候会很累。 对。 那我就要怎么样累呢？我要开心的累，还是要厌世的累？我都有选择。那我选择要开心的累。 哇，真的，你说对了，嗯、就是一切都是选择，选择堆叠了我们的人生。 是，然后我也会现在有意识的控制我每一个礼拜的约会数量。嗯。哦、嗯，因为以前可能下班之后就会约朋友吃饭嘛、啊，嗯，聚会，嗯，但我发现到跟他人建立关系，或者是认真的聆听聊天，嗯，对我来讲是很矛盾的，是耗能又是增能的形式。 我懂，真的，嗯、就是。那对我来说有点像是社交能量，就我社交能量很有限。 是，但其实你跟很好的朋友，然后有一场那一种很接近灵魂的对话、嗯，老实说是非常真能的。 对， 你会觉得哇，就是好有动力哦、嗯。对，但是因为你很专注，在高度专注下就会很耗能。 对，就你结束会觉得很累、嗯，但那个累同时又感到充实。 嗯，所以我就有意识的，我一个礼拜我现在只约一个朋友。嗯。哦、嗯，那如果那一个约扣打就是用完了，我这个礼拜的其他晚上跟周末都是我自己的。 哦，对，把时间留给自己。 嗯，这、就是我在心这个层面上 有 持续希望可以达到饱满状态的方法。 哦，那零呢？ 零的话吗？我想想看我的零哦。 那我先分享我的 对，可能要思考一下，因为很抽象。 对，因为我觉得零要做到可能会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我觉得我的方法没有那么有系统的三位一体，就是我其实我一直都会做的就是记录生活、嗯、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提醒自己时时刻刻都活着的事情。然后就像写日记或者像刚刚宝妮说的感恩日记都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在上一集我有提到我的日记是我的分灵体，就是因为它记下了我太多就很真实的状态。我会觉得每个人其实记录生活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像我就是喜欢拍照啊，或是书写啊，但我除了拍照也许不是超专业那种拿摄影机，就会很随手的拍下我今天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也许超不起眼，可能就是路边的一朵花或是路边的一个垃圾之类的，但我就可能会看到路边那个垃圾，我就开始想刚刚丢这个垃圾的人他是谁呢，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在丢这个垃圾， 为这一个那个垃圾人生跑马灯一下是吗？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拍下这个垃圾然后跟我自己做连结，然后可能今天我的日记就是跟这个垃圾你知道有关的日记之类的嗯，然后有些人也许是喜欢录音，就可能像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是一个记录生活的过程。 对， 然后还有录影也是另外一个形式。我会觉得这种很具象的东西其实可以有点像是真的捕捉下当下的那个状态跟情绪，因为那种东西是我们当下感受，就是我们当下的感受还不够，因为在经历了各种事情之后，我们也许很容易就会忘记那个当下的感觉，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可以很踏实的回顾自己过去怎么活着的方式。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要找到我的生活重心，就是我说的生活重心不见得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我觉得至少要是一件可以感受到自己不断在进步的事情，不管是像宝妮，不管是保你的工作也好，或是如果今天是学生，像因为朱迪我还是学生，我就会觉得我需要修一门我每次上完都会有就是 就是有那种盈满状态的课，就是我会觉得嗯，今天又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的那种课。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一件很规律，可能每周都一定会做到的事情，借此来提醒自己是不断有在往前。然后除了这个重心之外，我觉得还有次重心也很重要。 次重心是什么？ 次重心就有点像第二象限的事情。所谓第二象限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有点像是它并不是那么重要，今天就算我没有做了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太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会觉得它的存在可以丰富了人生， 滋润你的人生。 对对对，它也许不是一件太严肃的事，但那也是一件会让我开心的事。这件事也许可以是一段关系，或是一个你的副业，或是一件你很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再来最后就是感受内外的一致性，就是所谓感受内外一致性对我来说就是先说，因为我觉得朱棣我是一个有时候内外有点不一致的人你能懂我意思吗？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一致啦。 对，就是我现在在追求就是可以让我维持内外一致性，我今天感受到开心我展现出来也是开心的，然后同时也能感受那个开心的当下，然后我如果觉得悲伤我就不希望我还需要强颜欢笑或者怎么样，我希望我展现出来的跟我自己心，就是我希望我的外在是可以跟我内在有非常稳定的连结的。 听起来跟萨提尔对话要追求的那个目标很像。 对， 我们之前好像有讨论过各种姿态，有吗？ 好像没有哦 那应该是我们私下聊。 对，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会希望可以内外相通。 刚刚我想到我的灵的部分是如何增能的。就因为你刚才提到说要那个内外一致嘛，然后我就想到是我的灵的部分，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可以清楚界定在灵的部分，但是我是真的会睡前祷告。 哦，那你的祷告是跟谁祷告？是上帝吗？还是 不是，就 任何一个 大自然的日月星辰。 对，日月星辰 啊，对啊。 没有，我现在会不会有点不礼貌的亵渎到你的你的什么？你 没有关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回应了。 我是觉得你刚刚突然很认真的说出日月星辰这四个字，干嘛？脑中浮现出美少女战士吗？ 这样子已经暴露自己的年龄了，阿姨。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揭发一下今天的小任务。 小任务就是呢，请大家扪心自问，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想一想，然后聆听自己的声音之后，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对，今天的小任务比较偏思考型的小任务，就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状态是怎么样，你理想的活着状态又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回答问题的感觉。所以这时候小任务蛮简单的，你就只要跟我们说你理想中的活着状态是什么，就这样子。 对，那朱棣，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我觉得永远都可以更好不想正面回答 因为你刚才有讲到你一直持续学习追求更好的自己，跟这样心态有关哦。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的状态很上上下下起伏，也许此刻是好的，下一刻我就会觉得 一秒翻桌 没错没错，我就会觉得真是有够烂。所以这也是需要努力的地方，维持那个恒定性。 其实宝妮也还没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取笑你。 对啊，我们都还没，所以听众也不要觉得压力太大，我们就是永远都在进步，追求理想的活着状态。 对啊，就是因为一直在追求，所以说才会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我们的具体行动是如何追求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思考看看怎么样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方式跟最好的状态。 那今天的彼岸有花就到这边咯， 祝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